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的小伙伴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在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全新为各位推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中午的锁定收听。 Let's go。 相信呢，很多朋友都会因为吴莫愁曾经在中国好声音上演唱了 Price Tag 而认识了英国女歌手 Jessie J。 那么自从2010年正式进入歌坛呢，她也为歌迷带来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同时呢也献上了无数个精彩的现场，高质量的还是还原录音室的作品以及随性的现场改编，都给歌迷带来了满足感。而且呢，在这个周末歌手2018的舞台上呢，他又给大家带来了非常超然的现场表现，甚至有朋友说是教科书式的演唱哈。OK， 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新路环节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结石姐哈。欢迎大家呢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互动，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呢，就是我了，欢迎各位一起来玩。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谈香云路。 When tomorrow comes, I'll be on my own, feeling frightened of the things that I don't know. When tomorrow comes, tomorrow comes, tomorrow comes. And though the road is long, I look up to the sky, and in the dark I found lost hope that I won't fly. And I sing along, then I sing aloud. Yeah. 节目的第一首歌 Flashline 来自 JCJ， 那么他的原名呢叫做杰西卡·艾伦·康沃尔，因为他本身的大大咧咧的是吧，大家看了这个他的现场也好，还是歌手这个节目也好，都会觉得跟大老爷们是吧哈，这个不修边幅，非常直爽哈。所以说呢，后来他就改了名字叫做 Jesse， 但是呢这个名字本身的含义就是有男子汉气概，所以说我就觉得改名有什么用呢。在11岁那一年，喜欢音乐的 JCJ 开始了专业的学习，6年后呢和唱片公司签约，加入了一个女子组合，但是没想到呢后来公司倒闭了，无奈之下呢他只能先靠着当创作人生活哈。接下来分享他的另外一首歌，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和大肖恩和迪兹雷斯科共同演唱的 Wild 狂野。 Tell you that it's worth it. Play the right cards. I ain't afraid to work it. Brush them right off when they say I don't deserve it. Hang on to my heart. You keep my fire burning. Hey! Oh, it feels so crazy when you scream my name. Love it when you rock me over every day. When I think about it, I could go insane. Here we are, it's beautiful. I'm blown away. If this is a dream.Heat, 'cause the drama ain't important. Let them all talk, talk. I'ma just ignore it. Hang on to my heart. You keep me moving forward. Hey! Oh, it feels so crazy when you scream my name. B.I.G. Shine down. Okay, today I woke up feeling like the mayor. I spent about an hour looking in the mirror, as I should. As much as I've been through, it's a wonder I look this damn good. I could probably make it out any situation that you try to put me into. If I swim with the piranhas, guaranteed that I'ma probably have a fish dinner. I met a young girl with a sexy shape, look like Jessie Jaden. We escapade where it's extra shade. She make me want to give and not take like collection plates. Wow, all the awards, bras, cars, wall to wall was all a mirage. And I could lose it all tonight just to show.Show the world I can do it twice. This my life. If this is a dream, won't open my eyes. Am I asleep? No, I'm alive. I just can't believe that this is my life. In my fantasy. Rascal up, double the dollar、yeah. I'm a jet setting brother, more hits than a white collar、yeah. But I can't be boxed, flow tight like Bob Marley's locks. I can't be dropped, I'm at the peak and I can't be topped. I'm wilding out, I've lost the plot, I can't be stopped. Pull up in a gnarly Rari, buy me what? Opposite of calmly, I better get the party hot. I can't be blocked, 10 years plus running the game. You better just come in the game, but now I'm coming again to get the people going dumb and insane. 100,000 people going bonkers in the mud and the rain. Women on shoulders, tops off, shouting my name. I'm all in their brain, why would I complain? I thought I was the boy in the corner, but I'm in a penthouse. Now your boy is a baller, I'm leaving. If this is a dream, won't open my eyes. Am I asleep? No, I'm alive. I just can't believe that this is my life. Wild 来自 Jesse Jake Big Sean 以及 Dizzy Risco 一起带来的这样的合唱歌曲。那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角呢，就是在歌手上完爆现场的 Jesse J。 欢迎各位呢一起来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人生巅峰说了 JCJ 在歌手震撼现场冠单 Domino， 可以说这个现场稳得令人发指了哈，教科书级的现场演绎。陆记说了并不是崇洋媚外，并不是崇洋媚外哈，真的感觉一开口就吊打的感觉，有没有？大北京我的家他说了，新一期的歌手 JCJ 教科书级别的演出夺冠，但网友说他只用了三成功力。有这么牛吗？只用了三成功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他说欧美的 pop 与国内的 pop 本来就不是一个水平，况且 Jesse 在欧美圈也是顶级的歌手那一类的，就算不给他冠军也可能中途退赛之类，实力摆在那儿不承认都不行。很早我就喜欢他了，只希望他能够来北京开演唱会哦。绵小小羊他说 JC 啊，我竟然才知道今年的芒果台请来了他参加歌手啊，我是多久没关注这种新闻了啊。女生来了，剩下的人还唱什么呀？一段留言可以说发了七八十几个啊，是有多惊喜。刚才呢我们来跟大家提到了，在正式出道之前的 JCG 曾经帮别人写过歌啊，其中有一首非常出名叫做 Party in the USA， 美国派对。据说呢这首歌他虽然说是写给别人的，但实际上是写给自己的，后来呢拿给了麦莉塞勒斯来演唱。那么这首歌呢在美国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让 JCG 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关注，而且呢还听说他因为这首歌还得到了三年的房租的这样的酬劳。好吧，继续来分享这一首他所谓的创作给别人，但实际上是创作给自己的《美国派对》。 Party in the USA 来自麦丽塞勒斯演唱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创作呢是 JCJ。 那我们呢也是继续向各位征集作品，来发给我们各位觉得非常不错的你的原创或者是翻唱作品。那这个地址呢也是再次跟各位说一下哈，把你的这个音频原作或者说是这个音频链接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音全称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么在之前的朋友当中发送来的作品里面呢，有一位叫做安水的朋友把他呢翻唱了一首棒棒啊，发给了我们，正好也是 Jesse 的歌。那我们呢接下来就来试一试这个男生版的这个棒棒感觉如何哈。这就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安水去演唱的男生版本的邦邦哈，感觉怎么样？还是相当不错的吧。让我们说回 JCG 哈，他的声音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高音非常非常的好听，他可以横跨三个八度啊，很牛的哈。这样他的歌呢也所以说就是相当富有激情，而且现场呢他也是一个人来疯的这样的状态，所以说呢用咱们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他的高音是听一次少一次，因为什么呢？他的心脏据说不是很好，医生呢也是建议他减少高音演唱，降低心脏的负荷。但是呢，也有渠道一个声音也说了，他这样的不影响他的演出的哈。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确实很实际的哈，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音阶的高度也会自然的下降。举个例子啊，很简单，就是个人的这个心酸血泪史哈。我大学的时候什么刀郎啊、郑钧呢都能吼上去，现在呢只有怀念的份儿了哈。 那当时呢，这个心脏不好的消息出来的时候，外界有很多的猜测，以为这个 Jesse 会为了身体健康考虑，在现场演出时，哎，是不是可以考虑假唱啊、对口型啊？但是呢，人家用实际行动来表示，身体不舒服，我不唱也不会对口型假唱的。好吧，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就来推出 JCJ 的热门单曲和 Bob 共同演唱的 Press Tag， 相信呢很多朋友都听过这首歌，副歌呢甭管谁都能跟着哼上两句哈，因为它就是呢非常简单，就是 Money Money Money， 就是钱钱钱。好吧，我们呢也是在这里继续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 JCJ， 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吧，待会儿见喽。 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

Domino 来自 JCJ，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儿呢，我们的主角就是 JCJ， 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聊聊你对他有点想说啥呢。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那么也是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这样的节奏和怎么说呢，兴奋哈，能够帮助大家驱散各位周一这样略显阴霾的心情。甜甜小姐说 JCJ Oh my god， 看了直播直接想去录制现场，能吗能吗能吗？这事儿好像不是问我们哈，但是呢我觉得我记得好像应该是有大众评审可以报名吧，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还来得及哈，迷妹的本质直接暴露了哈。王鑫给我们留言说，看到这个红导在舞台上哽咽心疼，特喜欢看歌手这个节目，正是因为他的现场呢，可以想象到节目组在寻找歌手时其实呢特别艰难，也很佩服这个团队在艺术标准上的坚持。欢迎 JCJ 的加入，期待更多真正的歌手的华丽绽放，音乐无国界。帅树啊，他说哎呀被我妈笑死了，那天看歌手重播的时候，到那个 JCJ 的时候，我妈就一直拿手机拍，我就问她你拍啥呢，她说她要拍下这个人，想去弄一个这样的发型。然后呢我就后来默默在网上搜了一张高清的给她，把我妈给高兴坏了，一直跟我说啊，我明天就要去弄这个发型。这位朋友的英文名字好长啊，他说我妈也要弄一个这个发型，我劝了好久，你的大脸弄出来不好看哈。好吧，看来一个歌手红真的是要立体的来影响别人哈，不仅仅是自己的歌声身材外貌，甚至还有发型哈。好吧，刚才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一届歌手当中这个JCJ 的现场演绎的一首歌多米诺哈。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继续来给我们打 call。 那我们在这个之前上半时段呢也听到了一位网友翻唱的邦邦，那么呢东皇太一呢就说哎呀刚才听那哥们儿的这个留言不是那哥们儿那首歌哈，都觉得加上我的都可以拿去卖了，不同的是人家在唱片里，我的是扔在垃圾堆里啊，继续加油嘛，这个我觉得功夫不负有心人哈，这个你试一试就会没准会唱得更好哈。那么说回这首邦邦哈，这首歌呢也算是 JCJ 的代表作之一了，它是和 Nicki Minaj 在2014年合作的。其实呢早在2010年 JCJ 就希望邀请 Nicki Minaj 在 Do It Like a Dude 当中合作，但是由于的种种原因没有实现，直到这首邦邦才算是了了他的心愿。那么刚才我们听到了我们的朋友网友来这个翻唱的这一首，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原唱吧，邦邦。Bang, bang. it's friends in the puddle, it's Nikki full throttle, it's oh, oh. Swimming in the crowd, we winning in the lotto, we dipping in the pot of blue flow. So, getting so good, it's dripping, I don't would get a ride in the engine that could go. Batman robbing it, bang bang cocking it, Queen Nikki dominant, prominent. It's me, Jesse and Ari, if they test me, they sorry. Riders up like a Harley, then pull off in this Ferrari. If he hanging, we banging, phone ringing, he slanging. It ain't karaoke night, but get the mic cause he's singing. G to the A, to the N, to the G, to the Hey. See anybody come and go up to you? You need a bag, gotta put your mind, okay. 棒棒来自 JCG 和 Nicki Minaj 哈，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继续在微博上留言了。 W4 小飞飞说在忠实的听着呢，谢谢。然后志勇给我留言说超哥你英语如何，哈哈。这个事儿呢要看怎么说了，在这个英语好的人面前呢，那我就是中文最好的，那要说这个不懂英语的人面前呢，那我的英语就还不错了。北京户口的北漂给我们留言说，哎呦我的天哪，我什么时候我能唱成那样啊，唱歌我们是认真的，跑调我们是天生的。不话说这个跑调啊，真的我之前看过一个调查哈，说真的是这个基因的问题，不是好像跟后天努力没啥关系。葛兰就是给我们留言说最爱 Prestag 和 Who You Are， 撇开他的音乐生涯不说，或许是病痛和早年经历带给他的感受，让 JCG 能够活得很明白，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他说了，说到底最重要的是我活过，要先学会爱自己，才会有人来爱你。黄老邪也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说，都说 JCG 是开口跪，其实他闭着嘴照样能让我们跪。这个呢我还真是看过他这样一个视频，也是参加一个电台节目，他呢就是闭着嘴在唱，好像是多米诺吧，跟张开嘴除了音量大小没有区别之外，其他几乎是一样的。那么除此以外呢，我还看过了一个视频，就是 JCG 在参与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嘴巴里塞满棉花糖唱这个 Jingle Bell， 同样也是不输给任何人，真的是要跪了哈。一个猫的日常说，如果弹琴大魔王参加这一届这个演出的话就有意思了。嗯，为什么是弹琴呢？是你觉得弹琴的这个高音也能够跟这个 JCG 有一拼吗？我和我老婆林，她说唱功啊 ，JCG 在欧美也是吊打级的歌手，真的是配不上他。哎，别这么说嘛，对不对？要跟这个我们国内的一些综艺节目一些鼓励哈，毕竟这是迈向国际的第一步哈。好吧，继续我们再来分享一首他的歌曲《Nobody's Perfect》，继续来分享。 When I'm nervous, I have this thing, yeah, I talk too much. Sometimes I just can't shut the hell up. It's like I need to tell someone, anyone will listen, and that's where I seem to pick up. Yeah, I forget about the consequences. For a minute there, I lose my senses. And in the heat of the moment, my mouth starts going, the words start flowing. But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I know it's time that I learn.Treat the people I love like I wanna be loved. things out of time. I swear I never would have crossed that line. I should have kept it between us, but Jesse went and told the whole world. I was just feeling, so I sit and I realize, with these tears falling from my eyes, I gotta change if I wanna keep you forever. I promise that I'm gonna try, but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I know it's time that I learned to treat the people like Nobody perfect， 没有人是完美的哈。那么刚才呢，这个范麦一波、蒸汽波也在微信上给我留言说，哈哈哈哈！作为一个长沙人，我最近脑子里一直想的是 ，JCJ 在哪玩呢 ？JCJ 在哪逛街呢？我能不能碰到他呢？好吧，祝你幸福，记得拍照。如果遇到的话，拍照发给我们看看。QFWFQ 的本子说，上一次频繁使用一个音乐软件是4年前刚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收藏的每一首歌几乎都带着跑步的回忆。 Tom Leher 是从雍和宫跑到故宫的血液， My Little Airport 是 UIBE 的操场， The Smith 是紫竹园公园，JCJ 是烧居旁边的桥洞。今天晚上整理歌单之后，感觉像是又回北京跑了好几 K 一样。对啊，所以说回忆是立体的，不仅仅会想到跑步时的感觉，可能还会还记得当时看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身上出了多少汗等等等等啊。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叫做《没有人是完美的》。其实呢 ，JCJ 自己身上其实也有一些缺陷。就拿他的外表来说，很多人呢都会评价他身材不够好，尤其是脸太方了。虽然说呢，他也挺在乎这些对他的评价，但是呢，并没有被此而干扰。他在制作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呢，还专门做了一首歌，表达自己对于那些以貌取人的看法，名字就叫做 Sexy Lady， 性感女神。副歌当中就唱到哈，不要让他们摧毁你的风格，现在不要，永远都不要，让他们知道这就是你的生活，那么做到它，利用它，否定它，拥有它。那么 JCJ 呢，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也是对那些以貌取人态度进行回击哈。之前呢，也是听到了一句话特别给力，就是说，如果你想了解我，千万不要从别人的嘴巴里来认识我。一起来分享这首 Sexy Lady。 早了晚了给我们留言说已经彻底被 GSAJ 的强大心灵和歌声折服，我没想到在这个时代里还真正存在这样纯粹有力量光芒四射的灵魂，听忽悠二每一个版本都要落泪，完全转粉，感谢 Jesse 啊。 George 给我们留言，这是真正可以说说出我们所有人的心声啊。他说我希望 GSAJ 在邦邦唱的环节时能把 Arena 和 Nikki 两个黑人姐妹请来合唱邦邦，太棒了哈，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但是呢我估计如果说都请来的话，可能这一届的歌手就会亏钱了。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呢又要到最后的时间了，那么最后一首歌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带来一首很正能量的歌曲，就是这个反校园霸凌事件的哈，就是GCJ 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笑到最后。那么其实说到这样的霸凌事件呢， GCJ 本身也是受害者之一，好在呢他比较坚强，在那个阶段挺了过来，于是呢他后来就写了这首歌，希望能够帮助那些还在受欺凌的孩子们，能够为他们发声。那么呢也是为大家做一个预告哈，那么在今天晚上的十点钟烟是我的今晚我们说电影，那么今天我们来为大家继续推荐的是星球大战系列的第六部绝地归来，那么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我是英超，明天见喽。 这些天这么多去全包园订装修的呢， 年前全包园优惠力度大呀，先去占上名额， 不留点钱过年啊， 999每平米，含全屋实木家具，海送电器，还有各种减免，但就100户。 嚯，实木那真是够省的，一下省了好几万，回家肯定受媳妇表扬，得空我也看看去。 师傅您真幽默，4006068866，您可以打电话先咨询下。 好嘞，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园。 想见店内活动，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精粮点到网，精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新年拿到新房钥匙，这天儿能装修吗？ 有人替你全包圆，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年前来全包圆错峰装修，省心省事，省出全家出国游。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